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 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克里斯朵夫安安静静地自得其乐，他自己到的现象。高恩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里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想，于是克里斯朵夫愤愤地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叫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做主。一会儿他又嬉笑、呻吟、吹笑、拍手、哼着、唱着，模仿各种乐器的声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里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会儿酸溜溜地下些断语，一会儿不伦不类地来一个比较，一会儿说出粗野的、淫伪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声 C 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鹦鹉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搭搭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赞叹《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叫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模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烂调，那可是克里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出某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里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希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里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里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里斯朵夫弹琴， 但他需要拿出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他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他每天晚上在多益剧院的歌舞中展览他的大腿。克里斯朵夫第一次发现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弹琴了。高恩赌咒发愿地说，以后绝不再邀请任何人。但是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里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地掉头便走，这一回可真的不回来了。虽然如此，克里斯朵夫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高恩带着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另一方面，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里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克里斯朵夫住得那么坏，一点儿不表示惊异，倒是很热情地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里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地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克里斯朵夫第一晚见到的不大相同。跟克里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古耶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线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里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懂。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曲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共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座椅密密地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拥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地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演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地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里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留意音乐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得到了一点快感。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克里斯朵夫皱着眉头，一声不出地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很像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像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气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叫人绝对喘不过来气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像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士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仿佛马戏班子里的狮子， 对着脚蹬愣住了，真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些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一些小姑娘对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里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是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座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曲，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受够了。古爷白白地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里斯多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一致地去领会的。这种炒时锦式的音乐会使他心里厌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象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15个音乐会，一个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2-3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4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里斯朵夫对于这等奇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目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的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两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都能一齐灌下，绝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的胃口竟这么大，克里斯朵夫简直看呆了。而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不久，克里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5-6名，法国3-4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达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没有，17、18世纪的德国巨头没有，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没有，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奇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地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 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有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他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克里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达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家去讨教一下，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是偏偏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晕眼花。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里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悠然自得。在这分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克里斯朵夫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里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想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里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为了阐扬法国的音乐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淳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该爬上去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了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了泉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克里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亚贝尔、古诺和马斯涅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热的马斯加尼和雷翁加法罗。他便问他的那班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是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扑。朋友们却大为生气地嚷起来， 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居着洗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马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1000场的记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他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观众，而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越剧整个给抹杀了。在他们心目中，越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不扼杀其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进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列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越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剧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里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古耶把克里斯朵夫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期的锻炼与呼吁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他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相互诽谤。在克里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加不了解。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不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质、枯燥无味的素描，像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像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里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过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是要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像萤火一样，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有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是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音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克里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漂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做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题目的。他们突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啊！ 克里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基石，真可以说是音乐的万生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浮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为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17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那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苹果，哪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儿是马的臀部。在克里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儿，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部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起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里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16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福音书、红磨坊等等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道：我吗？我也是个诗人。于是他们很有自信地在自己的乐谱上写起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像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讨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里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其门而入。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他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了这个语言。克里斯朵夫可是像一切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14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19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话的或日耳曼话的。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克里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的主题对立起来， 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学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变奏曲，而这个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技巧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他，只要是新的词藻就行。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词藻也会产生思想。最要紧的是心，无论如何要心。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了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地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剪西剪地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只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里斯朵夫。他们突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起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的可怕，或是萨拉培纳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极小式的哝哝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地走在险坡的道路上。克里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冷冰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涂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克里斯朵夫不禁引用当年格鲁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由他们去吧，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于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意儿，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做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兰克的四重奏，但是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明显的话，作者就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地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的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米盖朗基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的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本行的诀窍而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声音的喧闹。克里斯朵夫说：那不是痴人说梦吗？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 究竟比懂得巴黎的音乐容易。克里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但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样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洁净。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样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洁净巧思。克里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他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地离开大陆，扑到森林中去摸索，叫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有的才走了一会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了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是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他们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顽强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地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犹疑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伯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克里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他想，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鲁克或是一个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结果。克里斯朵夫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该是怎么样一个结局，不禁微微地笑了。克里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着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是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他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道要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太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幻引生命罢了。 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他把字母当作书本。克里斯多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了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得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如今却向克里斯多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对他所做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这就证明，在你们的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克里斯多夫不耐烦地回答说，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好，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有想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张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切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词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哪，可怜的人哪，你们这些糊涂蛋。克里斯多夫所着脑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淡，这些废话，口口声声不离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叫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里斯多夫跟穆索尔斯基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绝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妙的战神之女，阿玛仲娜的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于是克里斯多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恶魔来的博士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拜访巴黎的文坛和社会。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